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2年黄品源的小薇。小薇呢是黄品源的初恋，但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是黄品源创作的，它来自马来西亚歌手阿弟，他也是写给自己的小薇的。正是因为自己的初恋呢叫小薇，所以黄品源翻唱了这首歌，并且成为了经典。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啊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轻松送给你。 这首是来自黄品源的小薇，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1998年张惠妹的同名专辑《牵手》当中的这首主打歌《牵手》。这张专辑呢诞生了《蓝天》《不要骗我》《寂寞保龄球》等非常著名的歌曲，这也是张惠妹很重要的一张个人专辑。而《牵手》这首主打歌呢热情无比，魅力十足。 脚趾头在蠢蠢欲动，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，想到街上走走走走、yeah、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，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，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，想找到出口，找到出口， 找到出口， 我要找到出口。牵手，奇怪的废话少说，牵手。

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，依然盛放的是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的《我》，这首歌由林夕填词，张国荣作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6年孙悦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伙伴》。这首歌呢是由已故的音乐人创作过《大中国》的高峰作词作曲。这是来自孙悦的《伙伴》，由高峰作词作曲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5年 SHE 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不想长大》。当然，不想长大只能是一个愿望啊。很多孩子确实很逃避成人之后的世界，因为觉得成人当中呢有太多很复杂的东西，但它仅仅是一个愿望而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黎明1991年《亲近你》专辑当中的《如果这是情》。这首粤语歌呢是一首日文歌的翻唱，原唱是玉置浩二。 如果这是情，我竟不清醒，莫非真的爱从来没说明？如果已注定难避这段情，是非波折长存未了情，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，始终都等到一串好光景，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，谁是最爱 是来自黎明的《如果这是情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来翻唱齐秦的《外面的世界》。这首歌和《大约在冬季》呢，都是当年齐秦写给他的爱人王祖贤的歌。

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听起来是一首嬉笑怒骂的歌曲，带着一些戏谑的味道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郑智化1995年的《游戏人间》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是1988年苏芮的《台北东京》专辑当中陈志远作曲的歌《跟着感觉走》。 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像那流浪的白云。 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